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99面，599面，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雪山即大雪山，南瞻部洲，此山特高，冬夏积雪，故名雪山。雪山戒备，以喻戒德与定境。景行云：定境满德如雪山也。这是介绍经上所讲的须弥山。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南瞻部洲啊，就是地球啊，在这个太空里面呢，像个小岛一样啊。那么南瞻部洲最高的山，也可以称之为地球上的须弥山啊，不能称之为这一个单位世界的须弥山啊，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银河系里面什么地方最高的？经上告诉我，是它的中心啊，银河系的核心。我们看到近代的天文图像啊，能看到银河系呢，像一个碟一样，啊，当中确实最高，啊，慢慢延伸到两边的这边缘，边缘比较稀薄，太阳确实是围绕着银河系在旋转。经典上讲的须弥山呢，应该就是银河的中心。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一个地区上最高的山，须弥也有这个意思，庙高啊，像台湾这个岛，台湾最高的山峰是台湾的须弥山，庙高山，有这个意思。那么地球上的山最高了，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终年积雪啊，所以称之雪山。这里有表法的意思，取雪山的戒备啊，清净啊，没有杂色啊，一片的就是雪白。比喻戒德与定境，修行人持戒清净，没有染污啊，用这个雪山做比喻。修禅定啊，禅定能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心，清净心呢也是没有染污，所以用雪山呢来做比喻。 啊，表这个意思。又会书曰：“以戒德呢，欲雪山；戒德清净的，如大雪山，常戒备，能照众生呢，令清凉故。”可是，在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发生异常的灾变，喜马拉雅山的积雪可能会融化掉，啊，南北极的这个冰也会融化掉，估计。啊，高山积雪融化，南北极的冰融化了，地球上海面、海平面可能会上升50米。啊，50米就相当高度了，沿海的这些城市都会被淹没。啊，这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状况。啊，佛在经典上没有说未来。啊，佛只说了法运，释迦牟尼佛。法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影响。啊，面积上的影响呢，它能影响到全世界。时间上的影响呢，是12000年。啊，12000年，现在已经过去了3038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啊，我们中国人的记录。啊，世尊出世是周昭王24年。啊，元吉在周穆王53年。如果照这个计算，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应该是3038年。啊，也就是说佛的正法过去了，正法1000年。相法也过去了，啊，相法也是1000年，末法10000年，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的开始，啊，所以后面呢还有将近9000年。世运啊，就是世界的世运有兴衰，地球不会毁灭啊。外国人讲那个地球末日啊，世界末日，这个在佛法里头是不承认的啊，但是灾难会有啊，盛世也会有。啊，完全的看人心，人心不善，这是乱世。啊，地球有很多灾难发现，如果人心善良，这个世界上是盛世。啊，山河大地都会显得非常的美好。啊，实际上。我们今天对这些理论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啊，我们不怀疑，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实际上没有两样，啊，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同一个道理。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 我们这个世界跟它相比一下了，差很远的。原因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居民皆是上善之人。啊，佛讲的这个善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了，佛常讲上中下三品。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修上品十善，来生的果报是在天道啊。中品的十善呢，是人道。人间富贵呀，下品的十善呢是修罗道、罗刹道啊，分为上中下三品啊。西方极乐世界上善，上善他做得太圆满了。我们可以称它为上上善。大乘教理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上善人。啊，难怪那个世界美好。如果我们地球上人也能够修上上善，我们地球就会变成极乐世界啊，跟极乐世界没有差别。华严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我们居住的地球是环境，环境是随心转，这个道理一直到近代才被科学家发现。啊，刚开始发现的，还没有被普遍的肯定。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学习科学的人都能肯定这个事实，我们地球上就有救了。啊，连美国布莱登先生，这是个科学家，前年在悉尼开会啊，这是几位大科学家讨论2010玛雅灾难预言，讨论这个问题啊，他就说2010是地球上人民的一个转机。如果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不但灾难不会现前，而且地球会变得更美好。啊，他这个说法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那么问题，我们地球上的人肯不肯改变？能不能放下十恶业，认真的修十善业道？这个问题要靠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 啊，前年我随同现在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访问梵蒂冈，啊，我们跟教宗见面，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他们先提出来的。啊，我们就希望天主教能够教导他们的信徒。啊，天主教的信徒在全世界超过十亿人。啊，我们虔诚为这个世界上灾难来做祈祷，有没有效果？有效，但是这是治标，不是治本。治本之道呢，一定是教育。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到社会教育。当初这些教主创教不是专门搞祈祷，祈祷是附带的啊，主要的是教学，大家在经典上都能看见的啊，释迦牟尼佛教了49年，这最长的啊，穆罕默德教了27年，耶稣教了3年，被人害死的。啊，摩西也教了20多年了。教育重要啊！啊，教什么？教人断恶行善，教伦常，教道德，教因果。啊，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人才真正会回头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很多，希望知道的人带头做，从自己做起，认真去做。啊，心地确确实实要像雪山一样洁白干净，没有污染，没有邪念。啊，每一个宗教都讲到舍己为人。啊，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能做得到啊！啊，牺牲自己，服务大众，特别是对苦难众生啊。下面净隐疏云：雪山先起定静，这都是讲心理。住得接近，民等一近，这进入清净。智慧清净，德行清净。服务清净，个人生活也清净，所以叫等一清净。等者平等，一者也如平等也如啊。 啊，净者本净，其心本净，这是真的。清净心是真心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向五祖忍和尚提出报告，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所以清净心是真心的，没被染污啊。中国过去的老祖宗也肯定啊，他们说人心本善，那个善就是净。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是赞叹。啊，一丝毫缺点没有，至于至善啊，佛家用清净，用平等清净，平等清净这是至善啊。啊，故皆白如雪山，用雪山来表法啊，其心一如呢，如雪山之不动，取这个意思，不动就是定啊，清净就是平等一如啊，说其心平等啊，故三无差别啊，这个三是说佛心众生，就是一二三，三二一。所以佛是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啊，四书是中国人呢念的最多的，过去读书人没有不读四书的，大学开宗明义就把宗旨说出来了，大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跟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意思完全相同啊！啊，圣学、圣人的教育，目的不是叫人升官发财，不是叫人搞名闻利养，是叫人成圣成贤啊！所以他讲明明德了啊，明德就是佛法讲的自信。现在自信被染污了，需要恢复他的明德，所以加上个名字，明明德。啊，上面这个名字是个动词啊，下面明德才是名词啊。啊，为什么要明明德？当然，明德已经不明了，这就需要教了。啊，要靠教育的方法才能恢复明德。明德的相是清明。啊，清明是什么？佛家讲的仁慈博爱呀。 这是清明啊。啊，五伦里头说父子有亲，亲是亲爱啊，对人民要有亲爱啊，真诚的亲爱，这是圣贤的样子形象啊。至于至善，你的思想言论行为啊，都是帮助世人达到最好最善。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学的宗旨啊，目标啊。啊，我们称它为圣学。啊，佛法是印度的圣学。它的目标是叫你恢复自信，你本来是佛，你要回归到佛的地位啊。佛这个字是从印度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啊，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人，具有圆满智慧德行的人，就称之为佛。跟中国人讲的本性本善一个意思。啊，学佛志在成佛，学圣贤教育志在圣贤，与贫富贵贱不相干了。孔子在生不是贵族啊，是平民啊。啊，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学生，孔子是常常赞叹的学生颜回。啊，颜回可以说用今天话说清贫物质生活，可以说是勉强维持生命而已啊，一般人受不了。可是夫子说颜回不改其乐，他生活得非常快乐，他没有一点忧虑，没有一点怨恨啊，生活得很快乐。为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那个快乐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与物质生活不相干呢、啊。啊，物质上是非常贫乏，可是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啊，其如圣贤的境界。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教传到中国之后，跟中国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啊，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了一体啊。英国汤恩比说得好啊，中国人的心量大， 能包容异族不同的文化，就是指的佛教，完全接受了啊。而佛教呢，丰富了中国传统本有的文化，相得益彰啊！啊，这都是事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认清楚。那么佛教现在可以是中国的佛教，印度没有了，佛教在中国，全世界要讲的佛教确实还是在中国，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疏忽了，不学了啊，好像有一些外国对佛学的经典的研究超过中国啊，是不是真超过中国人？超过中国现代人，没有超过中国古人。不但上古时代，我们讲上古是2000年啊，今年近古满清时代啊，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都非常优秀啊！啊，现在在世界上修学佛法的还没有能超过我啊！我们应当加紧努力，不能落在他们后面，不能超越，也不能落后太多我。啊，要努力精进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能量是相等的啊。那我们的心要跟佛相应，就能克服烦恼习气，就能克化解一切灾难。如果我们的心不能跟佛合一，跟众生合一啊，那么现前众生已经不学圣教了，也不学佛法了，这个事情麻烦了。啊，现代人的思想都是名闻利养啊，地球病了，这几个字是我前些年写的。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我们现在统统去除啊！啊，病因有了，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啊！你看，有因有缘，后头果报就现前了，脏腑失调。是我们的身病，天地变异是现在地球病了，这是一切病的果报啊！啊，疾苦短命，这是我们的病报啊！自然灾祸呢？这是我们外面的病报啊，个人病苦短命，居住的环境自然灾祸，这一切病报啊。 怎么救？佛菩萨老祖宗给我们的药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啊。在佛法里面就是摄善业道啊，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很简单啊，把病因、病源、病果、病报治病的药方都开出来了啊，确确实实能救自己，让自己远离病苦。啊，自己能离病苦了，你居住的地方就没有灾难。啊，中国谚语所谓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你没有病因，没有病源，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如果你身心有病因，有病源，你不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啊，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啊，佛法里头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是佛大小乘经上常讲啊。啊，怨恨恼怒烦，我们常讲习气冲动，这不是好事情，这对自己伤害很大，要觉悟，要把它放下啊。大乘经教里面跟我们讲的好啊，讲了许多道理的事实真相啊。前几天我们还学了啊，我们学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很有味道。那这大乘教上讲的，不断之假，这四个字啊，非常有味道啊。啊，不断就是相续相，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个幻象啊！不是真的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经文上原意是不断之无，无是没有啊，空的啊，就是般若经上告诉我们的啊，六百卷大般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22年啊，真的讲的核心了，讲的一切法的真相，包括我们自己身体，我们的思想身心都包括在其中啊。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啊，没有间断的假象，没有间断的无。说假象比较好懂，说无不好懂，但是说无比假象意思还要深还要好。 啊，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我用电影、影片来做比喻，你晓得什么叫不断？你看这个这一卷，这是电影的底片，它在放映机里面用一秒钟24张的速度，这幻灯片呢、啊？24张幻灯片，没有一张是相同的，这无啊！啊，前面一张灭了，后面一张接着就生了，这叫不断，它没有中断，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环境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个频率多高呢？电影是一秒钟，记住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现实环境里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是1600兆，单位是兆啊，1600兆张一秒钟，你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这个事实真相谁见到了呢？大乘经里的常常告诉我们。八地菩萨啊，八地叫不动地啊，他的心定了，清净到极处啊，这一种快速波动的现这个频率啊，他完全知道啊，所以从底片上我们能够非常很清楚地体会到看到不动之物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德国的科学家他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他说是空的，他研究的结果，他发表的论文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那物质怎么发生的？物质的基础是意念，是念头，真是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是心想变现成物质啊。心想怎么会变成是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这是阿赖耶吗？阿赖耶业相就是波动啊，这现在科学叫能量啊，从能量变现出科学社信息，从信息变累积变现成物质现象啊，所以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从意念变现出来的。念头好，物质现象就好；念头不好，物质现象就变坏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极乐世界的念头好啊，去的人心底都清净，都真诚啊，没妄念。到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空过啊，到极乐世界是学习，学习到你能够把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就毕业了，你就成佛了。 啊，极乐世界是学校。你看我们在经本上看释迦牟尼佛的介绍，没有他没有说极乐世界的过往，没有说极乐世界有大乘，没听说，从来没提过。啊，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有社会家庭组织没有？都没说过。我们从经本上来看，所体会到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佛，一个是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他是学校啊。啊，是个很大很大的学校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往生到那个地方是去求学的。求学为什么？为成佛啊。极乐世界是保证班啊，到那个地方去之后，没有一个不成佛的。成佛成就圆满的智慧，成就圆满的德能，也成就了圆满的福报。有智慧有道德，他怎么会没有福报啊？啊，所以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是圆满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那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一丝毫怨恨，我们非常欢喜啊！欢喜什么呢？欢喜的时候对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意念呢加强了啊，这个世界不值得我们留恋，我们要全心全力放下万缘啊，像经上告诉我们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灾难多好啊，好在哪里呢？让我们不能不到极乐世界，不能不选极乐世界啊，这在佛法讲是逆增上缘。那到了极乐世界，那边是顺增上缘。啊，极乐世界是发心身，是发心土。啊，发现是永远没有变化，不像我们这世界有变化了，人有生老病死变化，极乐世界人都是无量寿，无量寿他永远年轻，他不衰老啊。啊，永远年轻，他不变。啊，极乐世界的人是化身的，他没有胎身的，啊，胎身、卵身、湿身没有，全部是化身的。啊，这我们在经上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一心一意要取极乐世界。啊，我是受现前这些灾难的启示。本来还想把华严经讲完，现在想不讲了。啊，我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这无量寿经一遍一遍的讲下去。啊，讲到我往生为止，啊，晚年一部经一句佛号， 多简单呐、啊！莲池大师说得好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你们谁想学，我都送给你，你去学去，我不学了。那、我来不及了，不学了。我只学无量寿经，只念阿弥陀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我的目标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底下一色成别。啊，这是信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一色纯白。这一段呢，是说须弥山啊，讲到我们地球上的雪山啊，大雪山，它表发的意思。下面这解释。第二个小段，忍辱为帝，一切平等啊。佛用大地来比喻平等忍辱。平等皆立诸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自私这个念头，心就不清净了，就被染污了。所以贪嗔痴慢疑是染污啊，这几样东西不干净的，我们的清净心被它染污。我们要恢复清净心，贪嗔痴慢疑必须把它断掉啊，心恢复清净的。啊，心里有分别，就不平等了。啊，要知道，自信是清净平等。而且有觉，我们经体上讲清净平等觉，真心，我们的真心呢，本来是这样的。学佛没别的，恢复自己的清净平等觉，啊，觉就不迷了，不迷惑了，啊，但是。恢复是有次第的，第一一定要恢复清净，清净恢复之后一定要恢复平等，后面自然就大彻大悟了。啊，那么要想真的想恢复，就必须要把欲望放下。对生活的欲望要降到最低程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的生活欲望，他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这他生活方式啊，一生呢没改变。佛陀走的时候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子里面的，在野外啊，啊，一生没有建一个道场，也没建个茅棚， 佛教传到中国来，真正那些修行的大德几乎全都是住茅棚的啊，没有住过茅棚的祖师大德很少有啊。啊，他们年轻修行呢，都住茅棚啊。茅棚是自己建的，很简单的，啊，山上砍几棵树作为柱子架起来，上面盖一点茅草。啊，非常简单。啊，绝不求奢华。你的心是定的，没有欲望。啊，精神生活，研习经教，这个里头是其乐无穷啊。啊，真正尝到乏味，确实古人讲的，你欲罢不能啊，你对他产生无量的欢喜啊，让我们想到孔颜之乐啊，孔子颜回之乐，乐在哪里啊？乐在智慧啊，烦恼一天比一天少，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这都快乐 啊心里头只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他怎么会不快乐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我学佛这六十年啊，各列于方东美先生，不是他老人家，我对佛法不认识啊，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啊。年轻的时候误会了，以为他是宗教，以为他是迷信，别都不碰他了。啊，在台湾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承蒙他慈悲厚爱。啊，我们原本只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没有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啊，跟我约定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上一堂课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学生只有我一个。在他家小客厅小圆桌上啊，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讲绝了啊。提出这个名词的时候我都感到很压抑，你说佛教是宗教，是迷信，而且在宗教里头，一般人称它为多神教，多是什么都不爱，多神教在宗教里都称为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拜一个神，啊，别人瞧不起的，这他怎么会有这事？方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么好啊，从来没听说过啊。啊，我学佛入门是这样入门的。入门之后，这有缘遇到禅净老师。啊，我学佛的根底是在张家大师那个地方奠定的，他教了我三年，也跟方老师一样，每个星期两个小时。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啊！啊，没有这个基础，我遇到李老师也没用处。啊，张家大师圆寂之后，过了一年，我认识李老师。啊，李老师劝我学教研究经典，这个我很喜欢，这是张家大师就教给我的。啊，老人家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知道释迦牟尼佛是社会教育家。啊，他的身份是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他教学不收学费，没有分别，只问来学。啊，只要你喜欢来，愿意跟他学，他都非常欢喜教你。平等心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么好的一个老师到哪里去找啊？所以我们才认清佛教的面目。那说它是宗教呢，那你也懂得宗教两个字怎么讲法，什么意思，我们对这个证都疏忽了啊！老师叫你，你去查查自己，宗教两个字怎么讲？啊，我们查出来了，向老师报告，宗有很多意思，但它有三个主要的意思啊。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那教呢，就是教育、教学、教化啊，宗教连起来，哦，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宗教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一下就明白了。以前呢，把这个名词解释错了。啊，这才佩服我们的老祖宗。啊，对于各个教派加一个宗字，宗教。这个名称可以说在教学里头真是推崇到至高无上啊。啊，它是不是主要的教育呢？是的。为什么呢？它能帮助你成圣成贤，它能帮助你成佛成菩萨，这不是主要的教学，还有什么东西是主要的？啊，他的普世教育啊，这是对一般人、对社会大众的，人人都应当要学。佛家是 舍善业道啊。你看我们舍善业道经前面啊，如果是完整的本子，这大藏经上有，前面有永正皇帝一篇上谕，那就等于序一样啊，永正皇帝推崇啊。如果社会大众人人都学十善业道，天下就太平了啊，皇上就没事了，垂拱而治了。那这个教育多重要呢啊，儒家普世的教育，现在我们把它提出来，弟子规。道家的普世教育，太上感应篇。佛教的普世教育是十善业道，这三样东西在古时候没有人不讲，没有不认真学习，他不是讲，不是背，不是念的，他是要做到的，就是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一个标准，个个人都遵守啊。中国几千年来，诸位看历史，长治久安，太平盛世从哪来的？从这个教育教出来的。啊，所以古时候中国的宗教教育是皇上亲自主管。啊，儒家的教育交给宰相啊，底下有教育部，那个时候不叫叫礼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儒家让宰相去管，佛跟道皇上管了啊。以后像伊斯兰教传到中国，基督教那时候叫景教，都唐朝传过来的 啊通通皇上管，皇上平等啊，以平等心对待基督教，对待伊斯兰教啊。我看过北京的清真寺，伊斯兰教道场，建筑跟佛教一样，宫殿式的。看他的匾额，敕建，皇上下命令建的，有国家建的啊。以前这些帝王知道啊，重要的教育。啊，推动这个教育，天下太平了。为什么人都叫好了？人人是好人，这人干的事情全是好事啊。所以在古时候，诸位要细心去观察，古时候360行，哪一行是最快乐的、最令人羡慕的？给诸位说，做官，做官身份很高，待遇也不错，没有事情干。为什么？没有案子办呢？一个月要有两三件案子，很多了。没有人犯法，没有人做坏事。啊，这是为什么？教育教好了。而这个功德里头，确实宗教教育是主，真的是个重要东西啊，把人教好了，大家都学，皇上也学啊，他不学他怎么知道好啊？所以他也学啊，做官的都学 啊，人跟人发生争执了，你要去打官司，官府里头一着急，夫子怎么说的？佛菩萨怎么说的？你还好意思争执吗？马上就解决了，就和解了，那不再相争了。彼此一相让，问题立刻解决。啊，真的是宝啊！儒释道是三宝啊！啊，所以儒释道都教我们忍辱。行门当中，忍非常重要，你不能忍，你的道业就不会增长啊！为什么呢？你在上提升得定，忍辱是修定的前方便，你不能忍，哪来的定？没有定，哪来的智慧？不但佛法重视忍辱，儒家重视啊，道就更不必说了啊！三教的圣人都叫你要忍呐、啊，啊，能忍，心才会清净，心才不会动摇。啊，所以忍辱啊，用大地来做比喻，你看地多平等。啊，你把名贵的香水倒在地上，它接受你啊；便粪倒在地上，它也接受啊，它没有分别啊。为是这个好的我要，不好的我不接受，没有，通通接受。啊，这是教我们用平等心待人接物。啊，对待一切人要平等心。啊，平等心就是道。平等心就是真心。啊，平等心就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平等。有私个人的欲望在里头就不干净，就不清净啊！往生论著是心业无分别愿啊，就解释了心无分别。业是造作啊，起心动念是心业，就是意。啊，解释这个，如地复火，无轻重之数啊！啊，殊是不同，差别没有差别，像大地一样啊。下面有解释：大地载物，重者轻者。同一符合，无所兼择，它没有分别，是吧？无有分别啊！《易经》里面，坤卦就是讲的地，厚德载物啊。厚德是什么呢？啊，最后的德就是忍辱，就是平等。啊，大地表现出来就平等忍辱，我们要学它了，学像大地一样啊，能忍。 啊，能平等的确认，一遇菩萨忍辱之德，远离一切贫苦恩怨为身之别。我们有没有学到？忍辱的反面是傲慢，啊，自己总以为比别人要高一等。啊，要知道，傲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不是你这一生学会的，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带来的习气。啊，佛讲的更深，这个三毒烦恼贪嗔痴。啊，从有我那一天起，这个烦恼就带来了。法相宗里头讲的透彻，啊，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我的缘起，啊，全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是万物的本体，包括我自己。宗门里面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什么自信呢？啊，本来面目是佛，不是别人。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面目是佛，佛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了。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就是你开始迷。很难讲，讲不出来。哪有开始呢？佛家讲无明，上面加了一个无始，无始无明。这一念不觉了，二有无明。这个无明叫无始无明，无始是没有开始，那是什么？没有开始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开始，怎么会有这种现象？楞严经上富罗那尊者就这个问题提出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无始无明是怎么来的？这真的叫追根究底啊，打破砂锅问到底了。所有一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无明变现出来的。这最初无明从哪来的？啊，佛告诉你，它没有原因，它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那听不懂啊！最后佛举了一个例子：言若大度，迷头认因，有这么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一听呢，明白了。为什么呢？我们小时候有啊，啊，小时候在学校念书，我们那个时候念书啊，在抗战期间， 啊，抗战期间，小学生高年级，啊，五六年级就有军训课了，啊，那是非常时期啊。军训课里面，早晨上学，老师常常举行紧急集合，啊，哨子一吹，啊，三分钟都要从到场集合，服装整齐，啊，制服穿好，帽子戴好，啊，通常穿戴好了，哎，就有这个现象，啊，有同学就说紧张的不得了，慌慌张张，啊，就找他的帽子，问同学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同学指着，你不是戴在头上吗？戴在头上忘掉了，戴在头上找帽子，找得那么紧张。这个比喻好啊！啊，你说他那个比喻什么时候有的？没有啊！啊，服装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啊！啊，那一念不久，你说一念不久，那就变得那么紧张。啊，佛这个比喻好啊，让人晓得是无明不是真的，所以叫无始，他没有开始，有开始他就有结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啊。我们是在讲一直到念到啊，看到这个菩萨出胎心，世尊跟弥勒菩萨这一番对话才完全明白了啊，那个一念不绝就是今天科学里面讲的波动现象啊，而且这个波动现象你一定要晓得，这一个波动频率起来的时候，它立刻就停了。第二个波动是第二，不是第一个，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这就叫是不断之物，它确实是物，因为这个波动起来了。你错了，你在里头迷了啊！以为真有，这就现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是妄现，完全是假的，就跟迷头认影一个意思啊！但是什么？但他不觉，没有这个自觉，他就迷了，越迷越深，造成这种现象。迷得再深都是一念啊，所以佛讲对于深一层的讲解的时候，他不讲过去，不讲未来，没有过去未来，就在当下了，你的问题才真正解决。你当下一觉，这个波动的现象立刻恢复正常，没有过去未来啊，过去未来是你迷的时候的假象啊。我们读白话明文初学佛的时候都学这个书啊，啊，相宗的入门啊，啊，时间空间他排在哪里？排在24个不相应法里头啊，十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时间是什么？方分，方是讲空间，时间空间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 不相应刑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叫抽象概念，是抽象概念里面产生的，绝对没有事实，假的。这个是不太容易懂啊，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一念觉立刻就恢复了，波动现象没有了。波动现象是阿赖耶的业相啊，科学称它做能量，所以能量是从波动当中产生，没有波动就没有能量啊，但是能量还是从自信里头出来的，自信不可思议，能生万法，能生能现呐，阿赖耶能变，啊，能生能现能变，它的根，它的本，都是真如自性。啊，而且真如自性的他什么都不是，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所以科学哲学对他都没有无可奈何怎么知道有呢？佛说了，唯证方知啊，你证得的时候你完全明白了，怎么证得呢？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就证得了啊。那么我们就懂得了，科学哲学为什么不能证得？科学家哲学家没有放下起心动念，没有放下分别执着，所以他只能见到阿赖耶，见不到自性。道理就在此地，他要能真正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科学家就成佛了啊，他可以做实验的，放放看，放下看是不是成佛，放下真成佛了啊。所以这样微细的境界，阿赖耶的这个三细相啊，佛说八地往上去，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他们看得清清楚，那个定功可深了啊，菩萨五十一个阶级，最高的五个阶级他们看到，他们不需要用科学仪器，也不需要用高深的数学啊，他见到了，在定中见到的啊，小定阿罗汉的定能够见到六道轮回，那不是假的啊。定中空间维次没有了啊，所以向上看能看到非想非修想出天，往下看能看到十八层地狱，能看到阿鼻地狱啊，三界之内的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啊。能力从哪里？本能，这个能力是自己本来有的，只要把障碍去掉，能力就恢复啊。经上告诉我们，只要你不执着，对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因为什么？出世间法佛法也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佛说的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自信里的哪有佛法呢？没有啊。那佛法从哪里来的？佛法从世间法来的。因为世间人迷，所以佛就 用个方法帮助你觉悟，帮助你觉悟的法叫佛法。啊，等你觉悟了，觉悟就没用了。啊，就好像你有病，这才有药，病好了，药也没有了。那是药啊，有病才有药，没病就没药。啊，你有迷惑才有佛法，你觉悟了，佛法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你清净心才真能得到。阿罗汉的清净心，菩萨的平等心，佛大彻大悟。啊，那个觉是大觉，大彻大悟。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佛菩萨阿罗汉。啊，也是戒定慧三学。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戒定慧三学也是佛法僧三宝。啊，清净、僧宝、平等、法宝，这是佛宝。你在经体上看，这意思多丰富啊！所以这一部经呢，确确实实是一切经典。是一切经里面的精华啊！你从这一部经修，就能圆满成就，何乐而不为之呢？啊，它包含华严，它也包含法华，显密都在其中。不可思议的经典呢，你都要认识它，你才会全心投入，你才会真正得到受用。啊，《往生论注》里头读得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清净如水，菩萨清净又如净水，能洗除种种尘劳垢染。啊，觉悟就放下了，这是比喻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觉悟，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以为这些假东西都是真的，特别是认为佛法，哦，世间都是假的，佛法也是真的。叫什么人？小乘。你有能力出六道，你出不了十八界。什么时候知道佛法也是假的，你才能超越十八界。啊，你一定要记住，自信清净心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什么时候你这三种现象都放下了，都没有了，你就回归自信，你就真的妙觉了。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头一个，你要把它空掉，真正知道，不断。知假啊，或者用经上讲的不断知无，它根本没有你执着是错了。包括这身体是物质啊，起心动念是精神现象， 啊，思维也想象，这个东西呢，身体死了，这个东西存在，啊，灵魂。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啊，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罗马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写这本书是大陆上的。啊，一个人写的，里面是个人跟鬼的谈话记录的。啊，罗马军团是凯撒大帝派了一支军团，10万多人侵略中国。那个时候完全是走路啊，啊，从罗马走到中国。非常辛苦啊，在中国打了几次仗没打赢，以后全军覆没，都死在中国。啊，这一批鬼军呢、啊，军队啊，啊，他还没解体，啊，还没散开，那些灵鬼现在还在，附在人身上，把这个故事说出来。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说明说，2100年死的这些军人，灵魂现在还非常活跃。啊，他们非常非常苦啊。啊，得到菩萨帮助他，去这一批军队通通都皈依了。啊，有个利宾菩萨，我们一般人想象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菩萨跟他们在一起，告诉他们：中国不是你们的，你来干什么？我看到这一句话，我感触很深。这就是人要认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啊，中国不是你的，你命里头没有中国这个缘，所以你来了死在中国。啊，这提示我们什么？用战争的手段。夺取来的这些土地资源还是你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夺不到，那何必用战争呢？用这种残酷的手段。啊，现在他们知道悔改了，逐渐逐渐了解事实真相了。啊，要求给他建个庙，啊，他们有个住处，有个安身立命修行的地方，啊，在甘肃，齐素平居士真给他建个庙，啊，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完工了，啊，说明什么呢？人没有死啊，人要是不死怎么可以得罪人，得罪人之后是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这个多麻烦。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绝对不会得罪一个人啊，受了委屈也无所谓，不跟人结仇啊，受了委屈将来我要报复，后来他又来一生又要他要的报我，我也报他，这个多苦啊， 双方都痛苦啊，所以明白之后了，一笔勾销啊，受再大的无趣，这个委屈也无所谓了啊，看清楚了嘛啊，张家大师看破了，你就会放下了啊，真放下才能够一心念佛。往生才有把握啊！这个世间的人有恩于我的，要报恩；有怨于我的，一笔勾销化解。他跟我有怨，我不跟他有怨，我这里没有啊。我们怎样化解怨结？怎样报恩？自己认真修行，修行成功了，这个功德回向是真正的报恩，真正的结缘世界。我说你成佛了，成佛重要，亲近阿弥陀佛重要，往生极乐世界重要。那这些恩恩怨怨的不重要，搞这些干什么？所以应该放下，这都是属于忍辱波罗蜜。啊，菩萨清净呢，犹如净水，这才能把种种尘劳，就是烦恼习气，统统把它洗干净啊，洗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啊，这下面有解释，火比喻智慧，心表示烦恼，菩萨智慧猛烈呀！啊，就像炽盛的火一样，啊，能除烦恼，好比火把这些柴统统烧光了。啊，所以求智慧重要。啊，智慧从清净心来的，清净心从忍辱得来的，所以没有忍辱，心就不会清净，心不清净，永远不会有智慧啊！然后你才晓得，忍辱对于我们学佛的人，他多么重要啊！六波罗蜜里头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布施。啊，不是什么放下，你要放不下，你就不能持戒。啊，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很多，在家的十善业道做不到，出家的沙弥律做不到，为什么？他想这个原因呢？为什么古人能做到，现在我们做不到？不肯布施，不肯放下，所以你做不到啊！啊，布施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能布施，不能忍辱。他只能修世间福报，他成就不了功德。啊，所以忍辱能够把布施的福报变成了福德，变成功德，那就管用了。福报不能出三界。福德 超越三界了。啊，你是要福德还是要福报？这个道理要懂。啊，梁武帝是中国古代最热心护持佛法的一位大德。啊，他有国王的身份，以国家的力量来护持佛法，建造寺院道场。这个传记里头说的480所啊，啊，度人出家几十万人呐，那佛法多兴盛呐！啊，自以为功德很大，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了，跟他见了面。他非常欢喜，向大魔祖师请教他一生所做的这些功德大不大，啊，就有多大功德。大魔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他听了这句话非常不高兴，就送客了，以后再不见面了。啊，所以梁武帝没往生啊，梁武帝没证果啊，什么原因呢？忍辱的功德没有啊！你赞叹他是喜欢，你说他并无功德，他就生气了啊！他都不能虚心。就问一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啊，功德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问。他如果继续问，大魔祖师一定给他讲得很清楚，一句话不投机，马上就翻脸的时候送客。啊，大魔祖师到少林寺去面壁，9年。才遇到一个慧可，啊，慧可难得了，在他麾下大彻大悟，啊，为中国禅宗第二代祖，啊，不能忍辱怎么行呢？所以梁武帝一生修的是世间佛宝。啊，充其量到哪里去了？逃离天哪、啊，这最高的了。往上去，往上去要有一点定功。啊，夜摩天有未到定呢，他没修啊。啊，这一些例子，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啊，懂得修行的方法，啊，懂得六波罗蜜的重要，啊，不能够不施，你戒不清净，你没有法子持戒，啊，持戒什么？要能舍，要能放下，啊，能持戒之后要修忍辱，不修忍辱，戒律都是福报，世间福报。啊，持戒很清净，持得很好，但是呢，傲慢，看到不持戒的人瞧不起，这就是没有忍辱波罗蜜啊。那我们一看的时候，他那个戒律清净修的是世间善，啊，属于世间的十善，得人天小果，啊，也就是修得再好，也就极限是逃离天。夜摩天他去不了 啊，夜摩天要有一点定功，未造定啊，曾经修定有一点功夫啊，但是定的境界并没有现前啊，往上去都要靠禅定啊，禅定真正修成了，得了初禅了，他就不在欲界了，他就到世界去了，世界初禅定啊，二禅、三禅、四禅，一层比一层高啊，往上去全是修定的啊，定里面自然有上品十善啊，自然有戒律，叫定共戒。开悟之后叫道共戒啊，道共定那个层次就高了啊，至少小乘初果以上啊，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初性以上啊，我们今天连初性达不到啊，为什么呢？初性它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今天出家人还有在家居士几个人把三十三界啊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没有啊，断掉这才入门啊，入大乘之门啊，小乘就是正初果虚陀洹啊，跟《金刚经》前半部立四相那个境界是平等的啊。你要问虚陀洹，问初性位的菩萨，他们四相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名字讲理呀、啊，不是随便说的，真实功夫啊！啊，从哪里学？啊，从行门上来说，一定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我们今天十善业为什么做到？没有《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又不修小乘啊！中国从隋唐之后不修小乘了，用儒跟道代替小乘，那儒道不学这么行的啊！儒道最重要的学弟子规，学感应篇，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变成我们的生活齐心动念的依据啊，不能违背啊，有这个基础修十善业道就容易了，不难了啊，古人能做到，今人也能做到，今人做不到是修学劣等，没有按照顺序去修啊，哪一个人学佛是从弟子规开始的？告诉你，古人是这么开始的。只有现代人疏忽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在此地。谢谢大家。